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听到了尹子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用钱买和平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用钱买和平的第二部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公元1004年，辽军决定出动200,000大军，想要一劳永逸的一次解决掉对手。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毫不费力的就穿过了边界的河流和树林，并且像捉迷藏那样绕过许多宋朝的城池，抵达了一个叫做澶州城附近地区，准备针对宋的京城汴梁做出致命的一击。澶州离汴梁很近，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非常恐惧，连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有人主张赶紧逃走，把京城迁到南方去才对，有人主张搬到更远一点的四川成都比较安全。当大伙儿人心惶惶七嘴八舌的时候，宰相却突然说，主张迁都的人全该杀头，因为那样一定一败涂地。我主张陛下应该亲自出征，和敌人一决胜负。于是大臣分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张和谈的主和派。宰相是主战派的，他劝了皇帝很久，宋真宗才勉强答应亲征。驻守汴州城的宋军听说皇帝要亲征，立刻士气大振，把辽军打退了些。可是真宗走到黄河边就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黄河北面布满密密麻麻的敌军营帐，怕得不敢渡河。要不是宰相催促他说，如今只能进不能退，一退便都完了，他一定会掉头就跑的。宋真宗战战兢兢地渡过了黄河，进入汴州城。宋军看见皇帝亲自来到阵前，个个奋勇向前，再次打败辽军。不过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自家人又争吵了起来。主战派说，这正是收复燕云16州的大好时机。主和派则说，应该见好就收，不如和辽军谈谈看，每年送他些财物给他们，双方维持平衡算了。这次主和派占了上风，宋真宗认为花钱买和平比打仗好多了，因此就和辽军展开谈判。宰相很不甘心，便私下威胁皇帝派出的使者说，你答应给敌人的财物不得超过30万，若超过回来我就杀你。辽军吃了败仗，正在进退两难时，发现宋朝竟然要花钱来买和平，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在公元1004年，双方定了盟约，规定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捐20万匹，数目刚好，没有超过30万。由于盟约是在汴州定的，所以称作汴渊之盟。宋真宗觉得这次的谈判真是明智之举，为了庆祝这次的胜利，还亲自写了诗文呢。宋朝刚与辽勉强做了好朋友。 上一期我们聊了上海轮渡的历史，那么它现在有哪些变化呢？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对于老上海来讲啊，轮渡虽然已经不是它目前啊主要的一个交通方式了，但是没有轮渡的这个生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这种交通方式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如今啊，黄浦江仍然有34个轮渡站，由17个装有空调的轮渡来提供服务，每天大约有15万人和车辆靠轮渡来进行出行。 But this mode or this type of transport，这种交通的方式，那么用这个词叫 mode M-O-D-E 哈，这个模式，或者呢用这个 style 哈，这个方式都可以，这个风格后面加一个 transport has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没有完全的消失掉啊，用这个词 complet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scape， 后面用了一个词啊非常的好，叫 landscape， 一个风景。 Today the Huangpu River still home to 35 ferry stations，黄浦江仍然呢有34个轮渡站啊，相当于我们地铁的一个车站，公交车站呢叫 bus station， 地铁车站呢叫 subway station， 而轮渡的这个站呢叫 ferry station， that are serviced by 17 air conditioned ferries。 那么这个线路呢由17艘装有空调的轮渡来提供服务，同时强调一个词叫 air conditioned ferries，那么表示很早以前啊，这个上海的轮渡是没有空调的。同时看一下前面这个动词啊，用的是 serviced， 我们知道这个 service 一般的是名词表示服务，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呢，作为动词表示对什么什么东西呢进行维修，叫 serviced by every day about 150,000 people 哈，它的数量呢15万人， and the vehicle 后面除了人呢还有车辆，People and vehicle rely on， 哎，又出现这个词 rely on， 依靠依赖 this transportation medium 或 transportation to get around， 去呢出行。今天又讲到了这个词组 get around， 表示出行。那么尽管啊，上世纪90年代轮渡的客运量稳步的下降，但另一个方面啊，邮轮却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While passengers volume for ferry declined in 1990s， 哎，又讲到了这个下降这个词 decline， 昨天讲到这个词了。同时呢这个数量仍然用了这个 volume， passenger volume declined in 1990， the river cruise， 哎，看一下这个词也换了，轮渡呢是 ferry， 但是呢游轮换成了一个 cruise， C-R-U-I-S-E C-R-U-I-S-E， the river cruise industry 啊，它是一个行业了，是一个产业。 On the other hand was in the midst of boom， 哎，用一个词叫 boom，B-O-O-M 表示非常的繁荣啊，一片繁荣的景象。 M-I-D-S-T 表示说处于一片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那么据呢上海黄浦江邮轮公司的经理啊方涛说，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邮轮的人气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Cruise grew in popularity in the 1990s，哎，同学们记下来，一个东西的人气越来越高， something grow， 一个东西呢在不停的增长，后面加介词 in 表示哪个方面，加上 popularity 受欢迎的程度上，在 grow 就可以翻译成我们现在特别时髦的这个中文的翻译，表示一个东西的人气越来越旺越来越高， something grow in popularity in 1990s as the pace of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看一下出现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词组，叫城市化的进程， Urban， Urban 表示都市的， Urban U-R-B-A-N， 但是呢用 Urban 这个词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的词性呢是形容词，我们需要呢把 Urban 变成一个名词，因此呢首先要把它变成一个动词，然后呢再进行名词化，叫 Urbanize加 I-Z-E， urbanize 表示一个地区一个区域呢在都市化，但是呢用动词也是不可以的，我把这个动词后面加一个 A-T-I-O-N， urbanization 表示都市化，后面加的是 speed up， 我们学过 speed 速度加一个 up， speed up 表示呢加快。那么邮轮行业呢这个人气越来越高。said Fang Tao, the manager of Shanghai Huangpu River Cruise Company. 那么他说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人们的休闲方式啊，从公园里的野餐变成了晚上在浪漫的邮轮航行。那么同时啊，在夏天人们可以呢享受凉爽的微风，非常的舒服。There was a period when people's leisure preferences, 人们休闲的一个喜好啊 ,leisure, 这个词我们讲过 ,leisure,l-e-i-s-u-r-e, 哈、啊、一个人的休闲的方式 ,change from having a picnic in the park, 从呢公园里面吃这个野餐 to 变成了后面注意一下 ,from to, 啊后面是介词，因此呢这个动词要变成 ing 的形式哈、啊、,taking a romantic tour,浪漫的旅行 romantic tour on the cruise ship at night when they can enjoy the cool breeze 可以呢享受到呢凉爽的微风、哎、用的这个词呢是 breeze B-R-E-E-Z 千万不要用这个 wind 这个词啊，这个 wind 表示一个风，那么这个风呢可能是呢舒服的风，也可能是那种狂风大作哈，特别的难受，如果表示特别舒服特别惬意的风啊，我们建议用这个词 breeze, B-R-E-E-Z-E, 哈、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breeze 和 wind 的区别。那么在1998年之前啊，只有两艘船在这个黄浦江上提供观光旅游。那么今天在黄浦江上已经有35艘船哈、啊、来提供这种游览的服务了。Before 1998, only two ships offer sightseeing tour along the river.同学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观光游览这个词 sight S-I-G-H-T 景色加一个 seeing、sightseeing tour along the river Today there are 35 cruise ships 已经有35艘 operate along the waterway 或 along 黄浦 river 表示这个水道 waterway water 这个词水加一个 way 一条通道合到一起呢翻译成水道哈 waterway那么根据啊上海轮渡公司的介绍啊，邮轮业的兴起啊与城市的现代化呢是同步的。江两岸的风景变化很大，旧的码头和仓库呢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风景优美的景点和高耸的建筑，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上海塔，这是中国目前最高的建筑。那么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一起，欣赏不断变化的美景。According to Shanghai Ferry Company,The rise of cruise industry, 哎，一个邮轮业的兴起，用的一个简单的词叫 rise, R-I-S-E, 哈，表示升起，也可以表示兴旺发达。The rise of cruise industry,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boom 这个词哈 ,B-O-O-M, 也表示兴旺发达繁荣哈 ,of cruise industry was in tandem with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和这个城市的现代化呢是同步的。今天我们讲一个同步这个词呢是 be in tandem with something tandem T-A-N-D-E-M T-A-N-D-E-M 表示同步进行的同步发生的它的结构呢是 be in 加介词 in tandem with something 与什么同步后面是 modernization 一个现代化我们学过现代化 modernmodernize, modernization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urbanization 都市化哈。当然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它们两者呢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现代化和都市化哈。有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同义词来理解 as a landscape change 两岸的景色发生了变化 from old docks and warehouse当时啊河的两岸很早以前呢是旧的一些码头叫做 dock, D-O-C-K, 以及呢仓库 warehouse, warehouse, 后来变成了 a scenic spot, 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 ,S-P-O-T, 同时呢表示呢这个景点非常的漂亮我们用这个 scenic spot, scenic spot, S-C-E-N,I see scenic, 同学们记下来表示景色优美的这些区域哈、啊、这些景点 scenic spot, and 后面出现了一些高耸的这些建筑 towering building, towering, 高的我们用一个词叫 tower, T-O-W-E-R, 作为名词表示塔但是后面加上 ing 呢表示高耸的高高立起来的哈、啊、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就 towering, such as Shanghai Tower, 上海塔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more and more people flock to take in the ever-changing sight.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哈，涌到这个词 flock, F-L-O-C-K, to take in the ever-changing sight. 那么最近啊，两岸的景色啊变得更美了。今年一月，将两岸的路被打通了，形成了一条4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向公众开放。从它的北端到杨浦大桥，这条景观大道蜿蜒穿过五个区，到达南端的徐浦大桥。The scenes have in recent times gotten even better. 变得越来越漂亮了。In January, the riverfront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江的两岸哈 ,the riverfront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were connected to form a scenic 45 kilometers trail.接下来景观大道 T-R-A-I-L 景观大道 Trail That is open to the public 它的距离很长啊45公里啊几乎呢可以跑一个马拉松了啊非常漂亮 From its northern end at the Yangpu Bridge The trail meandered 后面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一个词蜿蜒穿过 Meander 往往指一个河流蜿蜒啊穿过这个市区 Meanderthrough five districts to its southern end at Xupu Bridge. 所以啊同学们如果去上海的话呢一定要坐坐游轮哈欣赏一下黄浦江的美景非常的漂亮哈特别是这个夜景啊非常的迷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ut this mode of transport has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scape. Today, the Huangpu River is still home to 34 ferry stations that are serviced by 17 air-conditioned ferries. Every day, about 150,000 people and the vehicles rely on this transportation medium to get around.While passenger volume for ferries steadily declined in the 1990s, the river cruis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boom. Cruise grew in popularity in 1990s as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sped up, said Fang Tao, manager of Shanghai Huangpu River Cruise Company. That was a period when people's leisure preferences changed from having a picnic in the park to taking a romantic tour on a cruise ship at night when they can enjoy the cool breeze. Before 1998, only two ships offered a sightseeing tour along the river. Today, there are 35 cruise ships that operate along the waterway.According to Shanghai Ferry Company, the rise of cruise industry was in tandem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landscape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the old docks and warehouse to scenic spots and towering buildings such as Shanghai Tower,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More and more people flock to take in the ever-changing sights.The scenes have in recent times gotten even better. In January, the riverfro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were connected to form a scenic 45-kilometer trail that is open to the public. From its northern end at the Yangpu Bridge, the trail meandered through five districts to its southern end at the Xupu Bridg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袋鼠也有妈妈吗？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animal's mother.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啊又会为大家介绍一部名家名作是关于小动物们的妈妈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oes a Kangaroo Have a Mother Too?by Eric Carl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由卡尔爷爷所写的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名字叫做《袋鼠也有妈妈吗》。 Does a kangaroo have a mother too? Yes, a kangaroo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那袋鼠也有妈妈吗？那是当然了，袋鼠也有妈妈，就像你和我的一样。Does a lion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狮子也有妈妈吗？ Yes, a lion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狮子也有妈妈，就像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giraffe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长颈鹿也有妈妈吗？ Yes, a giraffe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那是当然了，长颈鹿啊，也有自己的妈妈，就像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penguin have a mother too? 那企鹅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penguin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企鹅也有妈妈，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swan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天鹅也有妈妈吗？ Yes, a swan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天鹅也有妈妈，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fox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狐狸也有妈妈吗？ Yes, a fox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狐狸也有自己的妈妈呀，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dolphin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海豚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dolphin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那是当然了，海豚也有自己的妈妈，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sheep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绵羊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sheep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绵羊啊，也有自己的妈妈，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 bear have a mother too? 那狗熊也会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bear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那当然了，狗熊啊，也有自己的妈妈呢，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Does an elephant have a mother too? 那请问呢，大象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n elephant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那是当然了，大象也有自己的妈妈，就像是你和我一样。 Does a monkey have a mother too? 那小猴子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monkey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小猴子也有自己的妈妈呀，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 And do animal mothers love their babies? 那动物们的妈妈都爱他们的宝贝吗？ Yes, yes, of course they do. 是的，是的，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宝贝了。 Animal mothers love their babies, just like yours loves you. 动物的妈妈呀，都非常非常爱他们的宝贝，就像是你的妈妈爱你一样。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同学们，小朋友们，虽然这个故事比较简短，而且也比较简单，但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里面包含了很多动物的英文名字，而且还有一句非常实用的英文口语句子，那就是 Does a monkey have a mother too? 那小猴子也有自己的妈妈吗？ Yes, a monkey has a mother, just like me and you. 当然了，小猴子也有自己的妈妈呢，就像是你和我的一样。所以呀，同学们，小朋友们，这次老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卡尔爷爷的作品，学习他的写作风格，自己也可以仿照着写一篇小作文呢。那同时啊，这次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画笔为爸爸妈妈画上一幅肖像画，别忘了把他们介绍给这次老师听啊，你们说好吗？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